第65集，我先遇到的。入目是一间熄灯的房间，古香古色的家具摆件在月光下影着不清。在床上有一个抱着膝盖团坐的人影，场景有些诡异，我就像是寻到宝物的淘金者，我的心催促着我向人影靠近，因为我急切地想要看清眼前屋中的灯光应了我的心一般骤然亮起，将脸埋在臂弯里的少年兀自陷在自己的情绪中。正是抽条的年纪，骨相清瘦，低垂的颈骨凸显出一折的脆弱感，横在肩上的血迹透过纱布将白色的校服染出一道鲜艳刺目的红。我心中一动，轻声唤道：“晨晨。”季星辰从臂弯里抬起脸，十五六岁的少年眼角红红的，面色苍白，枯到汗湿的头发凌乱地粘在额前，尚未没褪去稚气的脸颊上还挂着一颗豆大的泪珠，但这不耽误他的凶。季星辰疑惑又戒备地询问凭空出现的男人：“ 你是怎么进来的？” 闭门思过期间，他该按照家人的要求自我检讨，而不是一味的难过。为了不被再次说教，他是反锁了屋门的。但季行辰并没对这个登门入室的陌生人产生忌惮的心理，或许是出于某种直觉，或许是因为男人的眼眶也是红的。可是很奇怪，季行辰描述不出这个男人的样貌，看得清，记不清，留下的只有感觉。西装领带板正得体，有种内敛的英俊与魅力，看他的眼神包容又温柔。季行辰眉头平起，上下打量个不停，非要将对方装进眼里似的，与自己自顾自较起劲来。可能因为我太想见到最初的你，就出现了。以我最好的样子来见你。季行辰扬起下巴，牵动到背后的痛处，疼得一顿，声音里拖着点哭腔：“ 这是什么鬼回答？” 细看之下，他的胳膊和腿上也有被殴打出的陈旧淤痕，我心疼得想杀人。我将季行辰眼底的泪痕抹掉：“ 晨晨，不难过了，告诉我，是谁打伤的你？” 别说是十年前的事，就算过去一百年，我也要将动手的人挖坟扬灰。季行辰下意识的躲闪，未料想对方缠他缠出水瓶来了，捧着他的脸，轻柔地给他擦眼泪，这种感觉并不讨厌。离得近了，能闻到男人系得一丝不苟的袖口上有股非常好闻的雪松味道。季行辰红了耳朵，别扭地说：“ 有几个混子骚扰女生，我就跟他们打起来了。”“ 吃亏了吗？”“ 他们人多，开始没打过，后来我雇了一群人把他们给堵了，那几个傻逼现在还在医院里。” 16岁的季行辰有着这个年纪的狂放，不过平时也不会在人前这般口无遮拦，刻在 DNA 里的家教动了，季行辰为自己的失言碎碎念：“ 打架不对，骂人也不对。” 对方纵容的倾向：“怎么就不对了？他们该打。我们晨晨没错，是那种不讲道理的偏爱，会帮小孩子出头的家长语气。但季行辰真正的家长从不这样，无时无刻不在强调规矩方圆。”结合前情，我对后续有了猜测：“ 背上的伤是你家里人造成的吗？” 季行辰垂下眼睫应声，随即反应过来：“ 嗯，谁跟你是我们？你还没说你是谁，从哪来的呢？” 我 我对上纪行辰满目的明澈，笑得皎洁。我来自未来，是你的老公。纪行辰瞪圆了眼，猫猫是震惊，从不可置信到恼怒，再到羞愤地变了几轮脸以后，抿起了嘴角。少年只剩失落。 啊，那我什么时候能遇到你？我觉得你挺不错的。我们以后会离开这个家吗？ 我也很想在正确的时间线上再早一些遇到你，但是你不喜欢19岁的我。好在术前告别时，纪行辰也愿意多看19岁的我一眼了，我的不甘所剩无几。纪行辰茫然地眨了下眼，没能听清我的乱语。房间里摆满古典的中式紫檀家具，繁复贵重，底蕴深厚，却过于压抑沉闷，像是个仅供观摩的文化展馆，不像是少年的卧室。纪行辰睡觉时堪比豌豆公主，喜欢睡软床，这里就连床铺都没那么柔软。我笑着向他剧透我们在一起的2年，我们以后会有一个装修得很温馨的家。纪行辰知道自己在做梦了，他隐约想起自己疼了很久才睡着，浅度睡眠，连梦里都很理智。 都是幻想，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未来？我的家人不可能允许。 或许是梦吧，但我们在未来一定会相遇，你不需要勉强自己独自面对。你家里我可以负责游说，而且我的家人赞同我们在一起，也可以跟你亲情。我的父母特别特别喜欢你，我也特别特别喜欢你。多么理想化的梦，纪行辰却不理智地听信了。纪行辰在书桌上的纸笔上看了一眼，脑中罗列出了800字的明文合约，而后从家中交给他的处事框架里跳出，伸出小指和男人的手指勾在一起摇了摇， 一言为定。 让纪行辰几度欲言又止的预知梦，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幻想。我以25岁的一面给纪行辰留下了好的印象。25岁的我不会用香，19岁的我连灵魂都浸满了这股安宁的味道。原来是我先遇到的纪行辰，这次是19岁的我赢了25岁的我一程。 我要怎么认出你？你叫什么名字？ 我想起纪行辰对25岁的我过誉的评价，神采飞扬地说道，那个令你一眼爱上的人就是我的名字。手术结束，医生说麻药效果没消除干净的期间，胡言乱语属于正常现象。我从手术室被推进病房，一路上表情镇定，安静如鸡，直到我看到了来看望我的纪行辰，我瞬间像是被邪灵附体啊，痴呆且话痨的邪灵。 你长得好像我失散多年的男朋友，像我家晨晨，我的媳妇儿，我的宝宝，我帮你教训他们，外人面前你老公在打架上就没输过。